我有听到人在哼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唱。弟兄姐妹平安，也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佩仪的妈妈，还有我们熟悉的朋友们啊。郑杰、永春，还有雨爱的奶奶、雨爱的阿妈 ，OK， 好，好欢迎你们。请你，如果你有带圣经，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或者看周报里面。今天讲到的经文其实有三段经文，由我来念。第一段经文是在周报里面，《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第二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5章28节；第三段经文还是约翰福音3章34到35节。听不到吗？好，这样可以吗？可以，比较好，比较好。好，由我来念经文。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面。以弗所书5章28节，这是保罗关于婚姻的教导。他说，丈夫也应当照样的爱妻子。照样，他是指基督照样的爱教会。丈夫也应当照样的爱妻子，就如同爱他自己的身体。一个丈夫他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第三段经文，约翰福音3章34到35节，这是讲上帝差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翰写，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可以在这里聚会，我们一年有一次的机会能够有退休会，就品尝到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我们并不缺少。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尤其是来到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的家人们，求你也能够打开他们的耳朵，就像你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一样，叫我们和他们都同享一样的福乐，一样的恩典，都是你儿子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篇道我讲过很多次，也许你们中间已经有听过我讲这个道。上次讲这个道是在新福4年半前，我想趁今年的退休会再讲一次，应该还可以。因为是新福的弟兄姐妹是基督徒，而基督徒就是时常忘记我们自己是特别蒙上帝所爱，也就特别爱上帝的人。这个蒙爱的身份叫我们与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因为确实上帝爱世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诚然，如果上帝不爱世人，世人就不存在，罪人也没有悔改的机会。其实上帝不可能不爱他所创造的人，而所有的人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神学家会说，这是上帝他普世的爱。然而上帝又特别爱世人中某一些人，谁？就是他在创世之前就在他儿子里面所拣选，因为爱而拣选的人，就是所谓的选民，上帝的儿女，就是基督徒。神学家称之为上帝他特别的拣选之爱，就是保罗他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此就向我们显明的这个爱。换句话说，上帝并非笼统的爱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爱台湾或者老鼠爱大米。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 如此，怎么如此？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身份。这就叫你我与非信徒不同的地方。这其实就是我们在世唯一的优势。这唯一的优势就是上帝的儿子为我死。除此以外，我们与世人其实都一样，我们本来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可怒之子。在我们中间，在座不信的家人可以见证，基督徒不见得过得比世人好，我们赚的钱不见得比别人多，婚姻不见得比别人幸福，我们的儿女不见得比别人优秀。如果你相信基督徒一定在这些事情上比别人卓越，你相信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福音，叫做成功神学。即便如此，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与世人有别，我们就理当活出与世人有所差别的生命。毕竟，我们如今活在世上，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只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爱、我们的恨，往往与世人一样；我们的财宝和其他人一样在地上；我们的盼望与世人没有两样，好似上帝儿子并没有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确定，我们不确定自己真的如此蒙上帝所爱，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我，真的吗？耶稣爱我，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所以我会说，基督徒生命的问题都可以追溯至不明白、不确定、不记得、不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去他自己的生命。诚然，我们不否认耶稣爱我，但是我们也不那么的确定他真的会为我舍去他自己。我们对基督的爱，我们对基督的爱的这个知识是建立在并不是非常稳固甚至虚空的基础之上。这基础可能是一个口号，你可能听过这种口号，譬如孩子，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你，耶稣他无论如何都爱你。这口号其实是致命的谎言。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绝非无条件的接纳任何人，包括你我。他会对某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或许耶稣爱我是基于我们某种感觉，我感受到耶稣爱我，我感觉到耶稣触摸我的心。毕竟我们信耶稣不是纯粹的知识。更关乎情操，你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你不可能无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也不可能总是有感。你不总是被耶稣摸到，因为你和其他人一样，需要上班、上学、吃喝拉睡、生离死别，你不免会低潮，甚至长久经历苦难。其实主耶稣应许我们基督徒的是，你们在世上要有苦难。我时常经历苦难的人，说实在的，不应该太依靠个人的感受来评估主耶稣是否爱我。其实，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都不依靠他自己全然无罪圣洁的感觉。你记得他在十字架上的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说：“辱骂刺透我的心，使我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人；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人。”那从来就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儿子，他曾经一度全然感受不到他天父上帝的爱。我们必须说，幸好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凭着感觉行事，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他相信他父的应许，他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他父的手里。或许你相信耶稣爱你，就必听你的祷告，他会按照你的祈求赐福给你。但是耶稣不见得总是按照基督徒我们的祈求回应我们的祷告。就如耶稣他自己的天父曾经三次拒绝他的祈求， 其实对我们来说，有应必求不见得是祝福，反而往往是咒诅。问题是，如果耶稣没有听我的祷告，他到底还爱不爱我？如果耶稣没有给我我要的好东西，我怎么知道他爱我？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够一厢情愿的就认定耶稣爱我。我们需要认证耶稣爱我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确据关乎我们可否按照我们该有基督徒的身份活在世上。因为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此认出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确据不能是一种口号，也不应该是凭着我们的感觉。确据是来自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话告诉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上帝的话语告诉我。然而，圣经不仅告诉我耶稣爱我，他更告诉我耶稣他怎样爱我。他为什么爱我？甚至他必须爱我。至少有三个理由。耶稣爱我，因为耶稣爱他的天父。耶稣爱我，因为耶稣爱他自己。第三个理由，耶稣爱我，因为圣灵催逼他爱我。第一个理由，耶稣爱我，因为他爱他的天父。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乃是要遵行那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他天父的旨意。而差他来那位的旨意是什么呢？他所赐给我的，要我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世使他复活。”他又继续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我是好牧羊人，好牧羊人怎么样？为羊舍命。”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把我的命舍去。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利舍去，也有权再取回，因为这就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从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会说，天父的命令其实在测试他的儿子：你要舍去你的生命，这是一个测试命令，测试他的儿子是否顺服。你记得第一个亚当也领受一个测试命令，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你不可以吃。相较之下，天父对他儿子下达的命令，你不可保留你的生命。而我们的主正因为他遵守这个命令，所以他自己说，所以他的父爱他。所以你听得出来。天父爱他儿子是有条件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父子圣灵在永恒之中彼此相爱，因此父爱他的儿子是理所当然，不可能有条件的。只不过，当上帝的儿子他一旦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就必须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爱他道成肉身的儿子，而这个爱是有所条件的。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们说：“我爱你们，正如我的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怎么常在他的爱里面？怎么留在？”基督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表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不遵守他父的命令，他就不常在他的父的爱里面。但我们知道，他没有一次退后，他没有一次违背。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耶稣顺服。我们就得救，但是其实我们不多思想，耶稣的顺服其实关乎他自己，他自己的福乐。他不顺服，他就有祸了。他必须顺服以至于死，他才蒙他的父所爱。这个就是十字架可怕的地方。 他如果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父就不爱他。使徒保罗说，没有任何事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但是你明白，十字架却使上帝的爱与他的儿子隔绝。耶稣顺服天父，他并非出于惧怕，天父没有情绪勒索他的儿子。因为耶稣他不是以奴仆的心，而是以儿子的心顺服，顺服他的父。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你们如果真的爱我，你们就会什么？遵守我的命令。这就表示他真的爱他的父，因为他遵守他父的命令，为我们舍己。这样你我就确知耶稣爱我，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也并非因为我值得被爱，乃是因为耶稣全心全意爱他的父，遵守他父的命令，顺服以至于死，为我舍命。所以第二个原因，我知道耶稣爱我，因为他爱他自己。主耶稣他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在现代教会里面时常成为人要多爱自己的借口， right？ 你要先爱自己，你才知道怎么样爱别人如自己。但是保罗他却警告我们要特别防范这个爱自己的罪。他说，在末世的时候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因为末世人的特征是什么？专爱自己。其实罪人的本性，如果你要严格来说，就是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上帝。但是我们的主他必须爱自己，正如丈夫和妻子是男人女人成为一体，丈夫爱妻子就是爱他自己的身体。基督与教会也是一样，有婚约的关系，教会是上帝所许配给他儿子的心腹，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骨中骨，肉中肉。保罗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也照样，应当照样的爱妻子，正如爱自己的身体，因为一个丈夫爱妻子，他就是爱自己了。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顾惜保养，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正如基督在教会一样，为什么基督爱我们？因为我们，保罗说，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因此，我们就可确定，主耶稣他不可能不爱我们，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而我们是他的肢体。他不爱我们，他就不爱他自己的身体。一个人不爱自己的身体，就是最不合理的事，最荒谬的事。没有人恨自己的骨肉。头不可能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丈夫不应该厌恶自己的妻子，耶稣不可能不爱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爱人如己的人。更何况，如果他不爱我们，他就厌恶他的妻子，而他的父最痛恨的就是不爱惜妻子的丈夫。第三个原因，我知道耶稣爱我，因为圣灵常在他身上工作。改革宗论神学非常的认真看待基督真实受造的人性，因此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在经文之中圣灵在基督人性上的工作。上帝，我们最近讲到的经文有提到，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亚当，他吹了一口气到亚当的鼻孔里，这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物，或者有灵性的活人。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人受造的本性就是要依靠圣灵而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一样，他是上帝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但是他既然道成肉身，真真实实了成了人，他就不仅必须依靠圣灵而活，他更必须依靠圣灵才能够完成他的父所交托给他的使命，就是为我们舍命。所以从一开始，圣灵就是耶稣他形影不离的伙伴。 圣灵在童女玛利亚的身体中，腹中为耶稣准备了一个身体。圣灵用公开眼见的方式，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以鸽子的样式降入，经文说降入他的身上，而且圣灵催逼把主耶稣丢出去到旷野中受试探。他在旷野中40天，他在做什么？他倚靠圣灵进食祷告。如果他不进行祷告，他就无法胜过试探。他不倚靠圣灵祷告，其实你我就不得救。蛇在伊甸园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亚当没有想起上帝对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说很多，他全然忘记。但是魔鬼那条蛇后来在成了魔鬼，在旷野里出现，圣灵就帮助幕后的亚当，他想起幕后的亚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想起他父口中所说的一切话。约翰写，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上帝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在受试探之后，我们的主耶稣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展开他的事工，他讲到满有圣灵的大能，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好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上帝，但是他没有动用他本有的神性的特权，反而他是倚靠圣灵行神迹奇事。这是圣经他明确告诉我们的。耶稣他自己说，我若靠上帝的灵赶鬼，而他确实靠上帝的灵赶鬼，那么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中间了。彼得也见证上帝以圣灵和能力恩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第一个亚当说，不是你的旨意，乃是我自己的意愿。但是在另外一个园子里面，在克西马尼园子里面，幕后的亚当他三次对他的父说，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愿，而是按照你的旨意。那晚在园子里面，永生上帝儿子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屈膝跪地，他匍匐在地，他大声的哀哭，他流泪祷告，他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永生上帝儿子几乎要死，从来没有人像上帝儿子耶稣那晚那么的软弱。而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如果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圣灵岂不更在我们的主他最软弱的时候帮助他祷告？ Why? 好叫他上十字架。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耶稣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圣灵又叫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不止如此，耶稣被高举在上帝的右边，又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再将圣灵浇灌下来，浇灌在教会里面。 So, 讲这么多，这与耶稣爱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有圣灵的人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有慈悲、有怜悯，他爱罪人，为他的羊舍命，他丰丰富富的展现圣灵在他生命中、在他心中所结出的果子。如果如此，如果是如此，如今他高升在天，他岂不对你我更有爱心、更有恩慈、更加怜悯？为什么？因为复活升天的基督，按照他得荣耀、刚强、不会朽坏的人性，就更加无限的领受圣灵。我们的主如今坐在他父的右手边，我们基督徒容易以为他升天升得太高，他离我们太远。 它跟我们不太有关系，因为我们太低贱，我们留在地上。但是刚才提到的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提醒我们，圣灵在天上更无限量的在我们主耶稣他人性的灵魂上运作，因此天上的耶稣对我们更加的恩慈。当我们在地上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想，耶稣岂会容忍我这样子犯罪？但是在天的耶稣，古德温他认为，在天的耶稣因为圣灵仍然在他人性上工作，因此在天的耶稣更怜悯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怜悯远超过他对我们生气。而正因为耶稣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如今仍然在他身上工作，你我就可以确定他是爱我，而且爱我爱到底。从三个理由，耶稣爱我，因为耶稣爱他的父；耶稣爱我，因为他爱他自己，就是爱他的父许配给他的教会；耶稣爱我，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你听出来，这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理由，圣经告诉我的理由，让我明确知道我的主耶稣爱我。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一同的工作，叫我确知上帝儿子主耶稣基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你我就不需要对自己喊话，我们也不需要凭着自己不可靠的感受，我们也不再需求那虚妄的卓越。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讲这篇道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出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爱我，但我怎么知道耶稣爱的是我？你怎么知道？如果你不能确定那个我就是你，耶稣爱我其实就成了一个口号。所以我们回到耶稣说的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就蒙我所爱。耶稣特别要我们遵守他什么命令？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特别赐给门徒们一条什么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因此我们顺服主耶稣彼此相爱的，我们顺服主耶稣彼此相爱，我们就可确认耶稣爱的是我，不是别人。正如他遵守他父的命令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就确知他真的是蒙父所爱、蒙父所喜悦的儿子。 So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耶稣爱我，我个人的顺服，我遵守他的命令，也印证耶稣爱我。这个顺服是外在的行为，这个顺服，这个彼此相爱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得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复制基督生命的良性循环。怎么说？耶稣爱他的父，就遵守他父的命令爱我们，就长留在他父的爱里面。我们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爱耶稣，就遵守他的命令而彼此相爱。我们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就确知他爱我们。所以最后，你在世界上可以学习很多知识，但是弟兄姐妹，你最终，朋友们，你最终只需要确定这一件事，就是耶稣爱你。你一旦确认耶稣爱你，你就几乎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包括爱一个你不可能爱的人，饶恕一个你不可能饶恕的人。认知耶稣爱我，其实就是明白耶稣爱了一个最不值得他爱的人，耶稣他饶恕了一个最不值得他饶恕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一旦明白这一点，他其实几乎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你我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包括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儿子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又把他的圣灵浇灌给我们，这样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天父，帮助我们明白你儿子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没有人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除了他以外。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爱，以至于我们活在世上就没有疑惑，我们死也没有恐惧。这样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之中，各样的苦难之中，就满有盼望，就有大喜乐。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